今天我们是继续诗篇的信息，是第四讲。第四讲就是个题目，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诗篇119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相信如果你认识诗篇119篇，可能一堂是没有可能完全可以来到是讲得晒的。所以呢，我们不会看整章的119篇，我只是拣选了是105至112节这一段。我最近呢就看回上网，看到呢根据美国的金曲流行榜呢，前两年呢就选出了十大流行歌曲的歌星。你又估下呢十大流行歌曲嘅歌星系边一个？嗱，若果咧当中咧有唔合你心水嘅咧，又或者咧唔系你即系心目当中所估嗰一个咧，你就唔好同我拗，因为咧唔系我选出嚟嘅，系啊根据网上嗰啲资料嘅。咁啊第十名咧啊，原来就系呢一个 Rolling Stone 啊。咁啊十大流行歌曲嘅第九个咧就系、是。这个呢是 Whitney Houston。第八个、这个是 Michael Jackson。第七个、这个也有份、我明奇妙、这个、Janet Jackson。然后呢第六呢就是叫做是、Stevie Wonder、然后这个呢第五呢就是 Mariah Carey。然后呢还有呢大家熟的了、这个呢披头四。不是 PLC， 这个 是 Elvis Presley， 即是猫王、第三呢就是叫做 Elton John、大家都熟的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是 Madonna、即是第二个最受欢迎。你估下第一个最受欢迎是哪一个？会不会 是 Lady Gaga 呢、第一个呢就原来就是披头四 Beatles、咁啊，嗱呢啲咁嘅即系排名次序啊，得啖笑嘅啫吓。咁啊，我哋都睇完就算噶啦呢啲。咁但系咧喺诗篇150篇当中啊，有总共诗篇咧150篇啊，150篇当中咧，我就都拣咗十篇嘅诗篇咧，我认为系诗篇当中嘅金诗。咁咧过往三次咧。我就讲了哪几篇啊？大家看看记不记得？139篇，我是讲了第19篇，就讲了是第一篇。今天呢，这个我们叫做是诗篇灵言的第四篇，就是这个的119篇105至112节。嚟緊咧，仲有即係話咧，仲有係六篇啊！咁你亦都唔好同我拗，即係話，哎呀，我唔認同你啊，牧師，我覺得咧嗰一篇咧先至係詩中嘅金詩啊！咁冇辦法啊，我揀咗，咁你要學習下順服噶啦。我話呢十篇咧，你啊順下我意啦嚇。咁詩篇119篇咧，係整本聖經裏邊最長嘅。是一篇或者是最长的一章，整本圣经里面总共呢是有176节，哇176节、假如呢、你去念的时候你发觉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念得到、试下176节、若果你能够将整章诗篇119篇嘅176節，你都可以念出嚟咧。你又同我講啊，你咁叻咧，我又要幫你開個慶祝會，獎勵下你啊。不過如果你又覺得119篇咁長好難背啊，咁你先咧就從119篇之前嗰兩章，即係117篇，你念呢一篇，呢一篇咧得兩節嘅啫，你殺念到啦。两节嘅啫，咁呢一度诗篇八十九篇，呢一度咧系讲到其实 我哋人生当中，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啊，佢俾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中心思想我哋，啊，呢一个人生里边最核心、最重要嘅系咩嘢咧？啊，呢篇嘅诗篇就话俾我哋听咧，就系呢一个嘅119篇。啊，你要认识神，最重要就系你要认识神。你要知道这个神，啊，如果你有机会看回2018年的年报，在基教部里面有一页，啊，基教部里面那一页我分享到就是说提到是诗篇119篇第十一节，这一节就是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这几节呢其实我唱都懂唱，不过今天不唱，我费事吓亲你，啊，走音。啊，这句的十一节呢，这一节的是在诗篇里面，这一节的圣经呢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回主日学，当时主日学校的校训来的。啊，我年轻的时候讲呢20岁30岁的时候，不过我想你个个出晒世了，啊，全部出晒世了，啊，即是说呢我年轻的时候是教导我讲紧，即系系二三十年前，三即系几十年前嘅时候咧，我将你嘅话藏喺心里边，免得我得罪你。喺教我喺教会成长嘅，啊，我喺教会成长嘅时候咧，我都见过唔少弟兄姊妹，好多嘅弟兄姊妹，佢哋从年青嘅时候已经开始翻主日学，到佢哋年长嘅时候，佢哋亦都冇间断。没有去停止过，我见到他们一生都是被神的说话来到祝福，他们没有偏行纪律，他们被神所来到去使用。今天平安堂我们都有主日学的学习，虽然我们的主日学是不得完全，我因为缺乏人手，我们不可以按住年龄背景或者你是信主的年日长短来到去分班，但我觉得你回来主日学你一定有所得着。当你去装备自己，当你去学习神的话语，迟些你都可以承接作为主日学的老师，到时我们可以是分两班，又或者更加理想啲，再之后我哋分四班。当我哋话要去薪火相传，当我哋话教会里边我哋要有承接嘅时候，主日学嗰个嘅装备系必须。喺呢一个嘅道德败坏嘅世代里边，其实每一代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都是面对这个的挑战，但由于今日我们那个世界上面那个资讯的科技的澎湃那种的发达，很多时候使到人那种的沟通的模式，那种的思考那个行为跟以前是很不同，是不再一样，很多的真理会是变成一些的灰色地带，而教会能不能够可以胜过这些的影响呢？又能不能够在这个的变幻的世代当中，教会可以作中流砥柱呢？可不可以迎接挑战呢？好视乎我们扎根主道，我们有几深，抑或我们很短很浅。我想回在旧约里面的士师记，圣经里面的士师记记载到当中影响以色列人那种的道德败坏，那个根本真正的原因就是说他们那个信仰价值观是崩溃了。在士师记的时候，在约书亚一代过去之后离开这个世界，因着不同的历史的原因，信仰在新的一代未能够有效的来到传承， 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仍然有那种的宗教生活，虽然他们仍然有去侍奉耶和华神，但是因为信仰那种的偏差以致那个的道德的解体，圣经说各人任意而行。我们其实要以史为鉴，我们一定要回归回圣经，我们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在话语里面那种的力量，我们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可以造就自己，可以改变下一代，我们上下，我们一同的能够茁壮的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可以成长。若果我们没有神的说话来到去承载的时候，若果我们不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来到去操练学习，所谓薪火相传，所谓教会要兴旺要复兴，可能都是空谈。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我们珍惜每一个可以学习神话语的机会。在人生里面，我们不要停止去学习圣经。在主日学当中，其实有负责的主日学老师，他摆上很多的时间，摆上他的心机来到去预备。你其实只要回来，你就可以享受神话语那个的宝贵，你就有那种的机会去更深的来到去认识神。正如诗篇第十九篇里面所说，耶和华的律法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精金更加宝贵，比蜜甘甜，比蜂蜜滴下来的蜜是更加甘甜。在诗篇的第119篇105节，这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然我们古代古时候的时候，我们没有路灯，在夜间的时候，当时的人是需要一些油灯，是需要一些火把来到去照得更加清楚前面的路是怎样。温哥华我们一年都有两三次我们都会停电，一停电就发觉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到。如果你真的啱那时候落楼梯的时候，随时扑了下去扑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放了一些电筒，我们放了一些蜡烛，以防万一。神的话语这里说，它好像灯一样是照亮我们。神的话语其实不单只是照亮我们，更加的神的话语藉着你也可以照亮别人。你因着得着神的话语，别人也都得着那种的帮助。所以呢，一个的是盲了眼的老人家，两只眼睛盲了的了，他呢就住在一个村庄的里面，但是这个村庄呢因为比较贫穷，所以呢是夜晚黑的时候呢就没有路灯的这个村庄，但是这个的盲了眼的老人家呢，他每一次夜晚黑他是出街的时候呢，他一定是点起那些油灯，他盲了眼，但他点起那些油灯出去。那些人就问他了，喂，老人家，其实你两只眼都看不到的，你点灯来做什么？没帮助的。那这个老人家说，哦，因为我点灯呢就呢不是为了自己方便，我点灯因为呢我等对方看到我就不会撞埋嚟撞亲我，如果不是呢就会撞埋嚟的时候令我受伤。原来真是神的话语都一样，神的话语呢若果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到发挥的时候， 别人睇到你嘅生命，其他嘅人睇到你嗰种嘅改变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得着嗰种嘅亮光，佢哋都会得着嗰种嘅激励。我哋要知道我哋自己嘅人生目标系咩嘢？我哋大家都活咗都好几十年啦，咁有啲后生啲嘅吓，咁啊二卅年啦吓，咁我哋都活咗唔少时间噶啦。我哋要知道究竟我嘅使命系咩嘢，我人生嘅目标系咩嘢？好多时候就系话我哋嘅生命，我哋系建基于喺神嘅话语上边。若果我哋唔知道神嘅心意，我哋唔清楚我哋生命当中嗰个角色系乜嘢嘅时候，我哋定位唔到嘅时候，我哋就会过分由我哋自己去睇人生，从我嗰个嘅谂法嚟到去睇我哋前边嘅路，嚟到睇自己。当我哋用自己嗰个嘅角度嚟到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好多时候其实加增自己嗰种嘅压力。约书亚团咧，最近两次嘅周末咧，有一个周末就系我哋叫系探讨工作嘅意义。另外一个周末咧就系查经，查经咧就系话咧查考主耶稣基督喺呢一个嘅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廿五章讲到系按才干嚟到受托付呢一个嘅比喻，喺当中讲到呢一个嘅主人，佢按着仆人嗰个嘅才干嚟到俾五千、二千、一千，喺两个嘅周末嘅里边，我哋都较为嚟到学习，从我哋自己嗰个嘅人生，从我哋嘅角度嚟到睇我哋嗰个嘅使命，睇嗰个嘅意义。我哋会可能睇就系话，我有咩嘅能力，我有啲咩嘅兴趣，我有啲咩嘅恩赐，我做呢份工其实有冇意义呢？我咁样嚟到去对自己嚟到去睇人生，究竟有冇一啲嘅毛病呢？会唔会唔系最好呢？真系我哋较少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人生，佢就系话我哋较少从神嘅角度嚟到睇人生，我哋从神嘅角度去睇神嘅计划，睇神喺圣经里边所启示俾我哋知佢嘅旨意，我哋比较少嚟到去咁样睇法。如果我哋系好多时候根据我自己嗰个嘅心思意念嚟睇嘅时候咧，咁我哋自己嗰种嘅抉择，我哋自己嗰种嘅决定判断，好多时候就可能系错误，因为呢个系我哋自己觉得系好嘅，但系神有一个更加好嘅计划，但我哋唔知喺新约嘅福音书嘅里面记载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他自己的角色他明白到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虽然你看回圣经里面，他虽然神给他有特别的能力，他在当时来讲也很受群众的欢迎，他也都收了不少门徒，包括这个的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和使徒约翰，但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施洗约翰曾经这样讲，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算是我弯腰来到帮他解鞋带，我亦都不配，我不配做，我是用水来到为你们施浸，但是这位以后来的他会用圣灵来到为你们施浸。施洗约翰他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他明白到神给他的照明是什么，所以在福音书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其实你看回一章三节讲到，在旷野的里面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这句的说话 是引自这个旧约以赛亚书的40:3，里面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句的说话其实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的人生，他是建基于在旧约圣经的说话里面。今天你和我的生命又是否建基于在神的话语上呢？在做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受别人的影响，我们容易被人来到牵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为了我们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满足别人的期望，我们追求别人给我们的掌声。如果没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发觉可能我们做得不好，我们怀疑自己。但是我们不清楚，就是说自己的角色作为神的儿女，我应该是怎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去聆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各个目标，我们要聆听祂的声音，听祂的说话。不要因为譬如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发觉我们没有果效，又发觉我们是得不着别人那种称赞的时候，我们有那种的沮丧，我们有那种的挫败感。我们不需要这样，相反，如果我们知道是神摆我在这个岗位的时候，效果好与否不会影响我。好的时候我不会产生骄傲，我不会产生自满的感觉。不好的时候我都知道我不需要一沉不起，我不需要因着别人对我的不认同，以致我可能放弃了在当中的侍奉。所以其实效果好与否不在乎我们自己，效果好与否是在乎是不是神在当中来到工作。如果是神的工作的时候，我所做的我只不过是忠心去完成祂所托付给我的使命。今天你和我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是怎样呢？我们的读经或者灵修的生活是不是经常都有呢？读经其实真的很重要，但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由于太过忙碌，我们又或者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又或者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以致我们没有去读经，没有去灵修，又或者由于我们缺乏那个兴趣去看圣经，以致我们忽略了圣经，可能我们会是这样。但我们千祈不要低估，我们千祈不要低估，就是说没有灵修或者没有读经，其实带来给我们的损失是有限，我们不可以这样来到去估计。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清楚告诉我们，若果没有神的说话来到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让我们来到承载产生那种果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可以维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就是不同的基督徒，我们觉得都会有一种的灵性枯干，我们有一种的是软弱，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我们觉得都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个就是原因。我们回去神的说话里面，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在当祂的话语去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 有这个前面的方向看得清楚，我们更加知道前面我们应该走的路是怎样，我们不会被那种的黑暗来到遮蔽了。 另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诗篇的119篇105至112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会发觉其实诗人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没有是一直的埋怨神给他这个的处境，他没有，他反为口里面很多时候有那种的赞美，他赞美神，以礼物来到献给神。在经文里面有讲到，他更加有恒心的遵守，并且是寻求神那个的典章律例。他寻求的时候，他说一直到底。看的时候，可能你同我都发觉，其实这个的诗人，他对他所信的这位的神的认识非常的 是深。所以在任何时间之下，任何时间他环境之下，他都能够可以紧紧的抓住这个神。他不会让环境令到他跌倒，他不会让环境改变他对神那种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环境的改变就令到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是跌倒一个的陷阱。但是诗人告诉我们，他知道若果他一旦放弃神的话，一旦没有神的话语作为他人生指引的时候，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一些的我们放置要的风筝，那些风筝呢一甩了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吹到去哪一度。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的救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之后，其实我们在那一刻，我们就开始我们走上一条叫基督徒人生的道路。在一条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其实一样布满了很多不同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遭遇，有甘甜的，有苦涩的，有令你振奋的时刻，也都有令你颓丧失败那种的光景。在雅各书第一章其实出现过有几次，就是试炼和试探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试炼和试探呢，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是同一个字来的，但是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即是试炼和试探那个解释都不同。基本上试炼就是说呢，外在的环境，外在环境的转变，又或者外在的压力和负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让人能够可以成长，让人能够可以成熟，产生一个正面的考验，这个就是试炼。而试探就是讲到是内在一些的我们一些的私欲，一些的欲望，这些的欲望当我们受到那种的牵制引诱的时候，我们就会是犯罪，有一种的冲动，是属于负面的这个的试探。我们都知道我们怎样来到是迎接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同的试炼，不同的试探呢？事实上在生命当中其实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充满着试炼，充满着试探。所以在雅各书的这个的作者在第一章差不多是结束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神是用真道生了我们，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作为他差不多在第一章的结束，即是说我们要以神的话语藉着环境的不同来到陶造我们的生命。另一方面亦都是要以神的话语来到敌挡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攻击，以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不会跌倒，甚至我们不会羞辱主的名。 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受试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每一个都非常的熟悉。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看回他每一个的答复都是回到去神那里，回到神的说话里面，很明确的指出耶稣基督他自己，他都是依靠神的说话，而不是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其他的事来到作为他的依靠。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结束的时候，盼望今天的经文都让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有不少的事情会令到我们分心，不少的事情令到我们会更加的专注，以致我们疏忽了去学习神的话语。但作为一个智慧人，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必定要选择讨神的喜悦，我们付上代价去更深认识神。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要早起身，我们要给时间，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追求认识神。有一些的事情你忽略了的时候，或者对你的人生不会有太大的障碍，但若果你忽略了与神交通，你忽略了与神建立那个关系，在基本认识神你没有下功夫的时候，可能所招致的损失会是难以的弥补。愿意我们不要停留在现今的地步，希伯来书所说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竭力进到一个更加成熟的地步。我们一同祈祷。主啊，求你赐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在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吸引我们，以致我们疏忽了主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知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要更加的来到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被你建立，我们不想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里面又枯干又软弱又无力，更加的求主加添我们平安堂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力量，帮助我们晓得常常去阅读，常常去思考，常常去来到去查阅你自己的说话，以致我们的人生得着最大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